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哇，九月到了，秋天来了。你喜欢这个季节吗？我自己的生日呢，其实是在春天，但是私底下我最钟爱的季节其实是秋天，尤其是这个九月。九月的节气呢，有白露跟秋分。那九月感觉呢，已经没有像夏天那么炎热哈，酷暑，秋高气爽嘛。那也常常会有很多的菊花会盛开，所以也有一种叫做金色的九月之称。好，有很多的树叶都变色了。那安格鲁萨克逊人呢，把九月当作大麦月，因为九月是他们收割大麦、酿造他们最爱的啤酒的这个月份哈，所以九月呢也常常被称为叫做 harvest， 就是这个收成之月。好，那今天我就想要做一集这个秋天的专题，然后用九月这个 September， 我们来听听流行音乐或是爵士音乐。哎，其实蛮多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好像特别的有创作的这个雅兴哈，然后也写出很诗意的这些歌曲哦。首先来介绍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明亮的秋天，来自于美国芝加哥的这个 funk 天团啊 ，Earth, Wind and Fire， 这个乐团我非常非常爱，尤其是曾经看过他们在香港的这个 Clark and Flab 的这个音乐季哦，然后在户外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接下来我要播的这首歌叫做 September， 真的就叫九月，哇，大家好嗨好嗨哦，因为他们的节奏。就是那种 funk， 所以非常的有律动感。那这个团体曾经拿下这个六座的格莱美奖，而且入围过17次，很可怕很可怕的天团。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月之歌，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这个球风火合唱团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Chasing 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他说他第一次听到 Earth, Wind and Fire 这个合唱团，他就被电到了，他就开始变成他们的那个脑粉了。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曲子，应该大家有点印象吧，应该有听过哈。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尤其是在九月，如果你觉得还不想开学，或是呢秋天有点忧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放上 September， 你应该马上就会有太阳一样的能量哈，那种好心情。而且刚刚在唱到那个 Party 啊，那个有人问说，哎，那个 Maurice White， 你写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写曲的人他就说，其实哪有什么意思，我爱怎么唱就怎么唱。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流行歌里面真的他们会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滴啊搭的呜什么的，只要唱起来开心就好。第二首想要播给大家的叫做 Autumn Leaves， 这个是秋叶。好，秋天的落叶会给你什么样的画面吗，或是情绪吗？我要播的这个 Autumn Leaves 是 Bill Evans Trio 这个爵士的三重奏。那平常大家会觉得，哎，秋天是不是有点忧郁啊？是不是所有的叶子都掉啦？开始转色啦？是会感觉是比较 autumn leaves 会比较忧愁一点的。但是其实待会你听到的这个爵士三重奏的版本呢，其实他们用还蛮快节奏的这个 swing grooving 来做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倒是蛮明亮的一个秋天。Thank you.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好歌呢，都是在歌名或是题材上面都跟秋天有关系哦，特别是 September 九月。有一首歌曲叫做 September of My Ears， 我找到呢是 Bob Dylan 所演唱的。他这张专辑很特别，都是在演唱一些他认为的美国的经典的好歌。待会请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可以去注意一下他的这个电吉他。当然，这个 Bob Dylan 这个比较浑厚的沙哑的嗓音，就已经很给人家秋天那种很迷蒙的感觉了。然后再加上这个电吉他，它有很多的滑奏，大家眼睛可以闭起来听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迷人，甚至呢，你都可以幻想一下那个画面，就是有秋天的红叶啊，慢慢的飘落下来，跟着这个 slide guitar 的这个线条，非常美哦。 One day you turn around and it's summer. Next day you turn around and it's fall. And the springs and the winters of a lifetime.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m all?Always had the wandering ways. Now I'm reaching back for yesterdays. Till a long forgotten love appears. And I find.That I'm sighing softly as I'm near September, the warm September of my years. As a man who hasNever paused at wishing wells. Now I'm watching children's carousels and their laughter's music to my ears. And I find.That I'm smiling gently as I near September, the warm September of my years, the golden warmSeptember of my years. 聆听Nina Simon 的歌曲，你会想要来一杯黑咖啡吗？还是一杯红酒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由这个 Nina Simon 所演唱的。我找到有一首歌曲在曲名上面也是有 September 哦，它叫做 One September Day。 这首曲子一开场呢，就有那种很浓烈情绪的这个弦乐，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大提琴的，那以前在学校在演奏的时候，你左手要按弦嘛，就要很用力的那种感觉，那常常老师都会欺负我，就是会笑我的手太细了，像鸡爪一样，怎么样可以按的那个大提琴的弦呢？所以我都要加倍的用力。到最近呢，我才发现其实我的手力还蛮勇的，就跟其他的女生比较起来了，我帮人家按摩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哇，你这个按弦乐弦的手，这个好像在针灸，好痛。那待会大家听到的这个前奏，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弦乐就是压弦这个弓啊，压得非常非常深情，然后非常的用力，非常的深刻的那种感觉，就像是 Nina Simone 的音乐一样。 They will come and go. Sometimes the tears will flow. Some of my memories will fade. But I'll always remember that one September day.I thought that love was bliss. How did they know it would go astray? It began and it ended on one September day.Often do, but it blossomed, yes, it blossomed into something I never knew. Now, but the do-do-do, it is in the past. They said it would never last.Forget the Muhammad Bay. Not May or December, not June or November, but one September Nina Simone 他三岁就开始弹钢琴了，然后在当地的这个教堂帮忙伴奏，应该算是钢琴神童吧，因为他们家生了八个小孩，他是老六。有一次好像他12岁的时候举办他自己个人的这个古典钢琴的音乐会，但是呢他的爸妈本来坐在最前排，然后后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还白人就是歧视黑人嘛，所以一旦他们发现诶他的爸妈怎么可以坐在前排呢，前排应该是白人坐的吧，然后就把他的爸妈叫到坐在最后一排，但是呢 Nina Simone 还蛮有 guts 的，他当场就说那他拒绝演奏，就是要让他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座位换回来，不然他就不演了。所以其实很小的时候 Nina Simone 其实就对于这个种族歧视啊，对于很多的意识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也难怪他的专辑其实你听他唱歌真的是会觉得那个魂魄会被他唤醒的感觉。刚刚这首叫做 One September Day 来自于 Nina Simone 的歌声。那接下来我来播一个 September in Rain， 好，这个是一个演奏曲，这是一个爵士的曲子。那担任小号的是这个 Royal Hargrove， 他是德州人，好，不过呢他后来也有去念念这个 Berkeley， 好，我的母校，不过念一年就休学了，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往纽约跑，因为有跟很多的乐手在那边尬音乐。其实我觉得高中大学有没有毕业其实也没有关系嘛，在艺术的这个领域，其实我们都是要考验你的真实力的。假设如果你小号真的吹得那么厉害，其实 who cares 你的 degree， 你的学位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九月题材的 September in the Rain。 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许多人怀念过去，说那是最好的时代。 也有人害怕未来，说最坏的时代要来了。 不管好与坏，凡事感谢，日子就过得有滋有味。 生活在台湾，有时碰壁了，就走进玉山的怀抱；挫折了，就跟海洋说委屈。 亲爱的你，是平凡的人，也是勇敢的人。 温暖的你，是普通的人，也是坚持的人。 温暖和善意一直在我们心中流动。 虽然恐惧和担忧像个小偷，但偷不走我们的脚踏实地和认真生活。 云上太阳依然耀眼，黑夜白昼都有恩典。好家庭联播网献给每个好好过日子的台湾人。 只要你好，这个时代就会更好。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 91.3。 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今天为大家做了一集九月的好歌。真的有很多的诗人啊，音乐人、创作人很喜欢用九月、秋天来作为题材。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 又是一个九月之歌。听这个 Helen 的嗓音有没有觉得很过瘾？好会唱歌哦。其实刚刚这首歌曲 Carole King 也有录制过，那大家可以去找来听。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September Song， 这个是 Frank Sinatra 的一个名曲哦。绰号叫做瘦皮猴，其实他是这个爵士天王啦、哦、那曾经唱过的经典名曲非常非常多，甚至连那个知名的电影有没有《教父》还因为 Sinatra 来当作灵感，所以那个导演呢故意在故事里头安排了一个跟《教父》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歌手，这个红歌星哈。如果你有曾经看过《教父》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我在说哪一段。对，那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September Song， 其实也是在1938年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当中出现的歌曲。 When I was a young man courting the girls, I played me a waiting game. If a maid refused me with tossing of curls, I'd let the old earth take a couple of whirls. And as time went around, she came my way. As time went around, she came. But it's a long, long while from May to December, and the days grow short when you September, and the autumn weather turns the leaves to flame, and I haven't got time for the waiting game. Cause the days dwindle down to a precious few. September, November, and these few precious days I'll spend with you. These golden days I'll spend with you. 你有听过风琴 Jimmy Smith 跟这个吉他手 Wes Montgomery 一起合作的这个 Maybe September 吗？这首曲子非常的有韵味，特别有秋天萧瑟的感觉。 接下来这首曲子有一点点另类乡村，感觉上大家会觉得哇 ，country music 是不是有点土土的啊？是不是一定要戴着这个 cowboy 的帽子，然后穿着这个牛仔靴才可以唱这种country roll take me home？ 其实不是啦，就是很多新的创作的有一点点 country style 的歌曲，其实也蛮好听的。为大家选播的这首就叫做 September。 Laura lays on the foot of the bed, mimics the news with the telephone cord. Doctor's on the phone, then she hangs up and says, I ain't never gonna see the winter again. And I don't know how, but she smiles. September.September. They carved your name into a stone, then they put it in the ground. I run my fingers through the grooves when no one's around. Drink till I'm sick and then I talk to myself in the dark days of the summer. And I feel you coming, but I don't know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九月了，有任何的旅行的计划吗？或是呢，其实应该开学的也要准备要收心了哈。但是听完我们这一集呢，其实你会发现，九月其实也是一个蛮诗意的季节。今天听到的哪一首九月好歌是让你喜欢的呢？最后我们来听一个演奏曲，这个是 Autumn in New York， 其实它也是爵士的经典好歌。那不过这个 Bill Charplab 他的Trio 它的三重奏却是另外一种秋天的气氛，我觉得这个 piano 弹得非常的迷人，然后它的 melody 也是会让你觉得沉醉在秋天的诗意当中。今天星夜狂想曲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最后一起来听听的就是 Autumn in New York， 我们下周见哦。Thank you.